究竟什么是潜意识？人有没有灵魂的？社会上这么多奇形怪状的状况，催眠、多重人格、鬼上身、幻觉、梦境，是不是有得解释的呢？啲人话已经是科学和灵性结合的时代，心理学家又怎样看呢？我是安静，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我在城寨练心术入面告诉你们。 好啦，回来就讲完这个法院呢，就都要招呼一下这个叫鸡教授了。咁咧就話説啊，呢個陳啟宗，我以為就已經消失咗啦，689嘅最大嘅金主，咁啊點知又死翻出嚟喎，就搞咗呢個叫做咩基本法咩實施20周年研討會咁樣，台上面坐咗三條蛋散，中間就係呢個中共國家領導人689，然後咧就右翼就係呢個叫雞教授雷鼎明，好似係退休噶啦嘛，佢前科大教授應該係。 我唔知喎， 但我想前教授系乜个 title 嚟嘅咧？ 啊，前教授， 咁你冇理由，即系人哋叫，啊、譬如冇理由叫你前 CEO 啊咁样噶嘛，系嘛？ 我前大学讲师都得噶咯，咁就 啊 啊，即系你咁多前，你可以好多 前。前中大博士、前中大硕士，乜都得噶啦，系嘛？咁咧就我唔好叫咩雷鼎明教授啦，总之就系一条蛋散叫雷鼎明。 啊， 咁咧就。我听到佢咁讲咧，其实我个心里边都嚟一嚟嘅。其实点解咧？就系佢话 你都嚟一嚟， 系啦，一阵间先解释。咁咧，然后喺右手边就系陈启宗，三条友就一齐爆舌。如果我系真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呢、这个游权好似叫做， 嗯、 我即系以前福建省委书记咧，我真系咧呢三条友咧就唔该你咧俾嚿钱叫佢收皮算啦。 唔系，佢哋好似大家斗啊，斗 出位咯，系啦，曾树等于曾树和何君尧一样啦， 斗出位啊， 系啦，即系等于啊周星驰同呢个梁荣忠卖身入华府一样啊，边个救我惨咁样咯， 系啦， 系啦，一棍剥落去自己剥死自己咯。 不过呢个咪就系符合而家嘅政治需求咯。 佢政治阿周喺门口啊， 系啊， 入唔到嚟啊，阿 Len 去帮帮佢先。 即系呢个咪符合而家嘅政治需求咯，大家斗丑噶嘛，向主子表忠啊嘛。 嗱、啊，呢个就系咧，我成日都话嘅。点解以前好多人问英国佬冇呢啲咁嘅人咩？有、啊，点解呢啲人即系唔会蒲到出嚟咧？ 嗱、啊，仲有啊，你个雷鼎明话晒都系前科技大学经济系系主任啦、啊，喂，都系精英啊，一级教授啊， 好似系芝加哥大学毕业， 仲芝加哥大学毕业。嗱、啊， 所以芝加哥大学翻嚟嗰啲都惨噶，张五常又翻唔到嚟，匿喺深圳，好似系通缉令啊嘛。 系啊，咁、啊、但系咧嗱，我都话嗱，你又唔系你 呢个黄于渐又系呢个蓝丝嚟嘅， 系啊系啦、 啊，都系芝大噶，黄于渐 系芝大系啦。咁啊嗱，呢啲人咧，全部你都可以话系精英啦，唔可以话佢唔系精英啦、嗯。但以前英国吸纳嘅精英，而家你唔可以话而家嘅系统吸纳唔到精英，但系精英一吸纳。被吸纳入而家呢个系统咧，就会有啲咁行为噶啦。 呢啲 就系因为个主子口味嘛。 成语系叫做咩啊？骨越淮而止啊，系嘛？ 啊， 即系过咗淮河， 啊， 嗰个橙就变酸啊嘛。 系啦， 嗱呢个就系咁啦。 犀利，好嘢，我唔识嘅。 我谂我读错音嘅，大家指正啦。咁咧就呢个雷鼎明咧就系港英年代起用嘅建制派嚟嘅。 嗯。 在港英年代就帮政府啊，黄于渐啊，三个，一个就是中大经济教授呢个林宗标，一个就是呢、這个港大金融学院张五常、 嗯， 一个就是经济呢、這个港大经济嘅呢个黄于渐、嗯，中大先嘅好似系黄于渐啊，收尾过港大。 哦，港大。 咁咧，然后就是科大雷鼎明，就四大金刚、四大护法，再加埋呢个香港第一箭笔林恒子，咁就五个。就在港英年代就帮这个当时的港英政府的大市场小政府啊等等的政策护航的。那时候没有这些核突东西的。哇大佬你现在见到香港第一箭笔说香港应该推行简体字教育。 尽早点。 跟着看到这个科大第一箭教授这个雷鼎明说哇叫鸡用支付宝正。 啊方便。 那你就知道呢个宗主角一变了呢就口味越嚟越重，中意迪立啊、SM 啊、野外露出啊呢啲啦。以前就唔系啊，以前嗰个就要斯斯文文、美少女形象好 啊。 咁、啊、我谂佢哋就投其所好喎，真系、 嗯。 除咗另外一个原因咩咧？争宠。 嗯。 即系一种接近权力嘅亢奋。嗱、嗯，你留意一下喎、 啊。 呢啲馬屁精咧有一個原因，有一個共同嘅 profiling 嘅。 嗯， 你見到白頭佬又係，雷鼎明又係，係咩咧？我哋叫做 Motorola 已經冇得撈啦。鄭赤炎都係啦，其中一個喺信報嘅左筆。 喂，但係你有人講嗰啲名，譬如真阿阿、任志剛好，呢、這、一個咁雷鼎明好，都賺夠啦。 誒、哎，錯嗱。坦白讲、权力就 是 伟哥来的。 是 就是、钱反而就不是伟哥。钱不是我觉得。他们不是恨钱。而是恨什么呢？哇，今天中正监那个打电话给我，听日那个中联办那个王志文约我吃饭。那种对于一些六十几岁抬不起头的人来讲，那个就是春药了。 个个都想做国师啊。即是呢， 你见到李国章都发发声啦，是吗、如果接近权力那种亢奋啊，可以回春，枯木回春添啊，长翻啲绿色树芽出嚟添啊，可以。 所以佢个老婆而家都好后生嘅啫。 系咯，所以我就话冇咗个权力，我估话即刻嘟一声，真系成包伟哥拍晒都冇用啊，真系。 啊，即系 我觉得 嗱，不过咧， 白头佬咪一样咯、 斗战啦、而家佢哋斗战，不过咧，有时咧就真系会开口及着你嘅。因为咧，你谂住，哎，我够钱咧向主子表忠，点知你讲咗一啲嘢，主子都唔啱听嘅，譬如一个叫鸡教授咁样。 我觉得系攞生跛攞到尽得， 攞到尽得晒。喂，大佬，大陆有鸡嘅咩？ 系啊，周恩来就话喺台湾有， 喺台湾嘅啫嘛。中国我哋嘅中国大陆系冇鸡嘅，而且 叫鸡用支付宝咧，呢个就绝对政治不正确啊。点解咧？就系即系话将来我哋喺大陆买丸仔啊、揈头啊，全部违法嘅行为咧都可以用支付宝咯。 系啊， 咁支付宝咪即系一个贼斗？ 系咯，嗱，因为嗱，我所谓佢开口及着嚟嘅几样嘢嘅，一第一，中国不嬲声称系冇鸡嘅， 卖淫系犯法， 卖淫系犯法嘅吓，而且阿习总咧。就已经是出尽力度将呢个东莞咧就打为一个而家系死城噶啦，已经。 系啊，所以 GDP 广东省都好大镬啊。 好啦，第二你话支付宝啦，你而家咧嗱，因为卖淫咧系一个犯法嘅行为，竟然支付宝可以要嚟做支付嘅系统。 但我怀疑会唔会系支付宝嘅马云喺背后俾咗钱阿雷鼎明做代言人咧？我估下一个 campaign 系咩咧？叫鸡用支付宝，因为喺香港推紧啊嘛，支付宝而家。是啊 是啊是啊是啊。 地铁我见到那些车门都写着 Alipay 在那嘛。 是啊是啊。 那是不是会不会将来就是 Chicken Alipay 那样呢即是说呢，喂，我觉得这句很好的广告宣传来的。嗯、即是雷鼎明一讲完之后全香港人卡晒。 我想知道支付宝几咁方便。 是啊，即是说几咁方便，哇，叫鸡都得了这 样。 那你想想即是好过你在 TVB 买。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的 campaign， 真系、雷鼎明一句啫、我估值几百万嘅呢句嘢。 咁但系咧，我自己本身又觉得佢嘅比喻咧，我系冇意义嘅。即系咧，你用叫鸡啊啲咁鲜活嘅例子啊，我冇意义嘅。 Bad taste 咯，不过 啊 ，bad taste 啦。但系问题喺边一度咧？问题就系你系一个，好似系咪嗰个讲坛下低系好多学生 嘅？同埋嗰个系由国家领导人主持嘅梁振英啊嘛。 系啊，梁振英喺 国家领导人级别嚟嘅，人哋系你讲叫鸡嗰两个字，连阿郭佩凡都顶唔顺啦，即系喺巴基斯坦读大学嘅人都顶唔顺，都听得明嗰两叫鸡嗰两个字系咩意思？佢都话佢粗俗、但佢调翻转，我今日仲死顶系咩？闹翻郭佩凡话佢古叔啊， 古叔， 佢觉得自己好 funny 啊，系嘛？所以我就话呢啲 Motorola 咧，如果我系记者咧，一定揾多几件呢啲冇得捞嘅出嚟攞下生跛咧。嗰日就有头版新闻嘅，我真系。 咁啊，一系揾佢，揾埋阿任志刚， 不如请佢哋上嚟做下站嘅节目嘅嘉宾主持啊！哇，正啊，真系系嘛？即系我谂门口排住队嚟揼佢，阿站可以将个站 sweep 去隔离。嗱，呢个叫鸡教授呢个咧，我觉得咧。你最多可以話佢咧亂咁噏，其實仲有一樣嘢嘅，我覺得你記唔記得叫雞教授講過咧？佔中令到香港損失3000億， 係啊係啊係啊， 咁嗱結果 咧都未找數 嘅。呢三年嚟咧，香港嘅股市、樓市、股市最據說嚇，琴日好似去到29000點喎，即係已經係近啲我諗5年嚟嘅高位添。咁我就想問一下，其實佔中係咪令到股市上揚咧？我從個數據去睇嘅啫。第二係咩咧？就係樓市啦。楼市咧就比占中嗰阵时候，我谂升咗两成有多，即系比起呢个2016，占中系几多？2014年系啦，咁就即系呢3500亿嘅损失就冇出现过啦。咁证明呢个雷鼎明咧，基本上就系同黄兴贵一样，同阿比利一样，都系乌鸦口啦。 系啦， 系咪一贴亲嗰队就必输噶啦？即系话佢话中国唔会支爆，即系实爆啦。 所以我听到个心都嚟一嚟。 我嚟一嚟系咁， 系啦，即系等于俾你话今届巴西一定夺标啦，我心都嚟一嚟啊嘛，真系。咁、 哦、 所以雷鼎铭话唔会支爆咧，你应该调转解读嘅，其实， 嗯， 系咪？因为佢呢条友咧，为咗擦鞋咧，讲亲都错噶嘛， 嗯。 咁所以咧，即系话必定支爆咯。 嗯， 你咁样去睇嘅话，如果我系中共中央统战部嘅邮部长咧，我真系嚟一嚟啊，我心都。跟住听埋隔篱嗰件， 嗯， 国家领导人话国家可以合法杀人， 系。 我话大佬，我听完之后真系我都一身汗啊！真系 嗱，呢个其实好，我觉得系一个常识嚟嘅，即系话咧，国家系唔可以合法杀人咧，呢个系基本常识嚟。但系咧，竟然可以出自我哋嘅国家领导人把口咧，你都觉得咧，真系咧，人咧原来可以咧无知，一系就无知， 其实佢咪讲漏咗，讲得快啲。其实国家领导人可以合法杀人咧，应该。 咁當然啦，佢所講嘅嘢我哋會明白嘅，明白係咩呢？我又係啦，按一個叫最良好嘅意願去理解佢嘅講法，就係、是、你係講緊戰爭啊嘛，可能係講緊戰爭啦嚇。咁但係咧，其實佢最主要咧就係想講咧，就係而家香港嘅政治環境好複雜，佢想講嘅真正嘅信息咧，就係咧英美勢力亡我 自心不死，下山五百字。 係咁啊！而家係國家與國家之間喺香港嘅一種嘅權鬥，咁所以咧香港嘅呢一啲咁嘅所謂支持獨立嘅人啊，諸如此類咧，其實背後咧係有啲外國嘅勢力咧係去唆使佢哋嘅。咁其實佢係想講呢一樣嘢。 但係所謂國家可以合法殺人咧，呢一個講法咧。都是错的。 为 什么呢？就算两个国家交战都好。 是啊、都是有。 都是有一个 规范的。 of engagement, 和那个规范、 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会有战争罪犯了。嗯、东条英机应该坐在今天都继续坐在日本做国家领导人了。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他是战犯呢、 嗯、 是吗？为什么米洛舍维奇要国际审判呢？是不是 in the name of 国家的名义就可以随便杀人呢？ 但其实有。 这个就反映到那个人的质素之低劣、啊。其实同叫鸡教授，你问我啊， 系啊， 佢系仲低过叫叫鸡教授，我觉得、 啊、 就系叫乱 Q 咁噏， 乱 Q 咁噏。因为点解咧？其实我都话啦，当你一听听到唔系啊嘛，咁你都可以讲得出嘅。因为基本常识大家都知道，即使系打仗嘅期间咧，就有好多嘅所谓嘅战争行为嘅规范，包括譬如如果有飞机师被打落嚟，佢用降落伞降落嚟咧，你系唔可以开枪射佢。 同埋战俘可唔可以杀战俘咧？ 可以杀战俘嘅， 系 啊，系啦。佢有好多 戰爭罪行嚟噶，系要法庭審判噶。 一系列嘅戰爭行為，你係唔可以犯嘅，包括咗你梗係唔可以射刻意地射殺平民啦。所以咧，點解咧？就仲有啲人舉咗手之後咧，你係唔可以開槍嘅，或者寫咗白旗，你係唔可以開槍嘅。第二就話，譬如我舉多啲例子咧，就係、是、你唔可以用扯白旗嚟去偷襲人哋嘅。 嗯， 嗱呢啲全部都係戰爭罪行嚟噶。咁但係咧，依、這個嘅梁振英講国家可以杀人，而且 做任何嘅嘢， 做任何嘢咁嘅意思。 同埋背后嗰个咧，亦都反映到呢个人不学无术三个字。点解咧？嗰、那个战人民愿意将嗰个权力交俾个国家去执法，其实嗰个系一个大家一个契约式嘅关系嚟嘅。你个政府掌握咗个公共权力，唔系代表你可以为所欲为嘅。 嗯， 嗰、那个系人民交个权力委托俾你去执行嘅啫。你唔系代表紧你国家大 Q 晒，呢个列宁式政党嘅睇法，就系、是、个党国系大 Q 晒嘅，佢可以因为你系反革命，可以抄你家，可以斗地主跪玻璃跪死佢哋。呢、这个系列宁式政党嘅观念，唔系一个正常人嘅观念嚟嘅。喺正常嘅社会里边，国家只系受托于人民去做嗰样嘢。当佢哋做出嚟嘅嘢系违反人民嘅利益嗰阵时候，其实佢哋应该落台嘅，甚至应该审判添啊！ 其实 你试下再发生六四呢啲咁嘅案件，唔可以 in the name of 国家去屠杀人民。 唔可以噶，不过只不过而家国际社会唔出声啫嘛， 亦都制裁唔到佢。 啊，但系其实咧，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咧，所谓嘅国家行为咧，就已经受到好大嘅操控嘅，即系国家唔系可以，譬如话除咗系唔可以攻打人哋国家啦。嗱、呢个以前咧就唔会嘅，而家你系侵犯人哋国土咧系一个罪行嚟嘅。國際法庭咧，我理得你係邊一個都好啦，我可以制裁你國家。如果你行呢個路咧，或者你嗰個嘅如果領導人咧，所謂嘅總統好諸如此類咧，你係要孭飛嘅，你呢啲侵略行為。 所以我話我喺台下邊嗰啲，即係鼓勵啲學生去聽呢啲咁嘅垃圾外國論壇呢啲咁嘅校長啊老師咧，我覺得真係誤人子弟嘅。一個就講叫雞用支付寶啊，如果有個中學生聽到。 以为咁样去庙街或者去呢个砵兰街叫鸡用支付宝，人哋唔收，俾人揼一身咁点算咧？系咪啊？咁一个就话国家可以合法杀人 啊， 系嘛？咁顶一路杀人嗰阵时话自己代表国家就得噶咯，已经系 啊。 所以我就话咧，真系大家去嗰啲学校啊，大家申请学校真系睇清楚，你唔好以为咧嗰啲外国教育里边啊，最多系我唔信嗰套嘢有得佢啦咁。因为嗰啲教紧外国教嗰啲人系精神有问题嘅。 嗯， 你睇梁振英。你睇雷鼎明真系精神有问题嘅，你啲细路听埋啲咁嘅嘢，喂真系精神有问题嘅。我觉得如果我系共产党，我真系好担心。系乜？如果爱国教育或者将来准备立国歌法，你睇下嗰个叶国谦讲咩？喂，听到国歌要停低，哇！如果系咁，我就掂啦，我日日攞住饼带走去街嗰度播咯，真系系嘛？立法会开紧会嗰阵时候，我又播，咁咪全部停低企喺度咯，跟住无限咁播。 国歌咧， 开会使乜拉布啫？ 国歌一定要等埋周老板一齐嚟。 系啊，周老板，休息一阵先，下一节周老板喺度啦，已经。徐少华， 系 夺命捞松呢个节目，未夺观众命，先夺主持人条命喎。 咁啊，梗系啦，两个几钟头嘅节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个几钟头，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间主持人冇得 break， 厕所都冇得去、啊。 于是咪首先夺咗我哋主持人嗰个肾脏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夺埋观众嗰个 data plan 嗰条命咯。 一个节目就烧晒一个月嘅 plan 咯。 系啦，咁点算好呢？ 我决定咗啦，夺命捞松要改革。 系 系啦，要打破网台嘅纪录。 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个钟，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喂阿泽，而家社交媒体当道，个个都系追求一两秒嘅生辟，你请啲嘉宾上嚟做访问。成兩個鐘喎，揾鬼睇咩？ 嗱，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彌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 好啦，嗱，周呢個。終於就歸隊啦，開完呢個 EDC 嘅會議就即刻趕過嚟。咁我哋聽眾同阿周都有同感嘅喎，嗱 ，David Lin 咧同埋 Olivia 都話：咁呢個咪發明咗時間停頓機咯？咁 係咯。 Exactly， 阿周坐埋嚟嗰陣時咧，佢就講緊：哇，容祖恩呢次大鑊啦，唔係容海恩。 容海恩， 聽清楚，我大鑊啊！容海恩呢次大鑊啦，咁樣 啊， 咁係喎，即係好似日本 AV 咁喎，一播國歌大家唔喐得嗰陣時，播完之後衫都冇曬嘅喎，容海 恩，係咯，你話葉國軒話個個喺馬路都要停低啊嘛， 係啊， 時間停頓 啦。咁我覺得雷鼎明係最開心啦，因為佢除咗發覺叫雞可以用支付寶之外咧，叫完雞之後播國歌，佢停頓我走人， 直情都唔使支付添， 支付寶都唔使俾。走咗佢唔喐得系嘛？ 咪而家咪就系讲咯，呢啲咁嘅咩叶国谦啊，诸如此类之流咧，咪就系讲埋晒啲，又系好似呢啲我哋所谓嘅国家可以杀人呢啲咁嘅， 方死你， 即系基本上系完全唔 make sense 嘅嘢。 但系以前冇咁贱嘅喎，就算喺梁富华啊、陈鉴林啊嗰啲左嘴咧， 大家越嚟越贱咯。而家 系真系冇咁贱嘅喎。嗰阵时佢我记得梁富华讲咗一句啊，陈日君系老人痴呆咁已经俾人口诛笔伐之后都收皮添喎，已经系。 而家仲要去即系同人搏噶，即系国会繁华佢仲要怀 古叔啊， 大佬 系嘛？咁如果系咁嘅话，不如雷鼎明带一次队去叫鸡用支付宝啦。 喂，系 系嘛？ 佢讲嘅啫，唔知得唔得噶？你要做下实，你做科学家嚟噶嘛？ 通常都系咁啊，朋友话俾我听，佢话 有下啊嘛。 唉，我朋友去叫鸡可以用支付宝。 喂，咁你可以随便，你可以随便将朋友嘅一啲 hearsay。 就講出嚟咁 樣。仲要台下嗰啲僆仔嚟， 喂，大佬用外國教育基地嚟嘅喎。 喂，嗰陣時啊邊個嗰個洗頭艇都係咁樣啦， 楊 升都係咁，都係聽人講嘅啫嘛。 但係人依個啊嘛，雷鼎明係人哋叫做經濟學咩芝加哥大學經濟系畢業係咪啊？话晒都系一个， 我觉得唔系啦，应该改名啊，支付宝大学， 芝加哥系芝 鸡啊， 系国语嚟嘅， 国语鸡即系芝啊嘛，系咪啊？ 所以支付宝都系鸡付宝， 鸡付宝，芝爆就即系鸡爆 啦。 其实佢一路都系讲紧国语， 一路讲紧国语咁样。但系我觉得嗱，呢个就系好好嘅示范作用啦。大家睇到啊，嗰啲陈静心啊、周融啊、傅振中啊。到而家林恒子啦，加入咗呢個大本營啦，仲有呢個任志剛啦，然後到雷鼎明啦，跟住六八九死翻出嚟合法殺人啦，係咪？全部咧， 葉國軒啊， 就係咩咧？你叫佢做 A， 然後佢又做 B，然後跟住咧搞到一鍋粥，好啦，一鍋粥之後係咩？跟住咪賴咯，最衰啊！城寨啊， 笑我啊， 系咯，笑我啦、啊，最衰黎智英啦、啊，跟住就最衰再系 CIA 啦、啊，系、嘛，跟住就呢个黄之锋啦、啊，系啦，跟住就最衰就呢个台湾境外势力咯、啊，就呢啲咁嘅嘢咯。咁但系你大家谂翻转头，我成日都话乜嘢令到爱国污名化呢？其实就系啲叫爱国贼，系打住爱国嘅名义去揾食，但系能力质素亦都相当低劣。包括品味亦都好低劣，而出嚟咧就係叫做咩咧？共產黨都核突嘅啦，已經啊！你仲要將佢搞到更核突？ 唔係呢個咪就係話，即係我覺得咧，就係你頭先用咗個化字用得好喎，而我就用話負振中化佢哋，即係 even 連呢啲咁嘅大學教授都可以佢係啊負化。即系负振中化就系你本来咧，你应该系同嗰个层嗰、那个级数唔同， 应该系同有保持距离 噶嘛，保持距离噶嘛。但系佢哋而家同负振中斗喎， 系 喺度斗丑斗 低，系斗低咯， 低处未算低。 英国佬年代大家斗高啊嘛，系咯，第一讲英文，讲英文叫鸡，大佬已经同好唔同啦。用广东话讲叫鸡同英文照记已经好唔同啦，系嘛？第二咩？大家要讲你个出入 Hong Kong Club。上流社會，你自己講出嚟影響自己社會形象，隔離嗰個笑你啦。所以成班人都唔會一路而家叫下流社會就係咁，向下流動啊。成個建制派啊鬥下流啊嘛，而家係啊。而呢個情況喺習近平年代先出現喎。Even 喺呢個胡錦濤同江澤民年代都冇咁喎。最多你話佢哋悶棍嘅啫，譚耀宗啊嗰啲講嚟講去三幅皮嘅啫。 唔係，所以你發覺咧，就連六八九咧喺未落任之前咧。都唔會講出國家係可以殺人，合法殺人，佢唔會講出啲咁嘅嘢。但係佢講出啲咁嘅嘢咧，我覺得其中有一個關鍵人物係可能啟發咗佢嘅，嗰、那個叫做何君堯。 係啊， 可能咧就係話喂，哇，將我啲光環俾曬佢搶曬喎，佢殺無赦 咁勇喎、 啊，咁勇喎、啊，喂，佢咁勇，我仲要勇啲啦咁樣。 哇，咁啊，屈榮賢好難撈喎，如果 係。係啊，咁而家大家就係向呢個方向，大家鬥。 斗戰，所以下流咯，咪就咁咯，向下流動啊嘛，全部都係。咁、你只會咧用共產黨嘅講法，就係人心越嚟越唔會回歸噶啦。因為你顯示到咩咧？就係呢啲愛國賊咧，係話到俾香港人聽咧，跟共產黨揾食就等於賤、bad taste， 冇人格，冇品味。 或者調翻轉就係你要有呢啲嘢啊，你要 bad taste， 冇人格，低品味先至揾到食。 以前咧，江澤民年代叫做悶聲發大財，係嘛？舉手就得噶啦，唔好出聲。門聲發大財，即係目標為本、搞定了就得噶啦。呢、個都是英治時代的精神，搞定了中間的過程不要盡量 no news is good news， 不要引起人哋關心，咁就算噶啦。 但你睇到六八九咧，今次真係不是偶然。我自己覺得佢唔單止講國家可以合法殺人啦，仲有佢又講就係話嗰啲嘅大學啦，啲學生啊冇人處理啦。 點解啲校長啊 冇人處理啦？ 唔處理啲校長啊，跟住話證明香港人愛國，因為我哋名裏邊有國字同 華字啦。 哇！屌咁你振英咪大 Q 鑊？ 佢係大 Q 鑊㗎。 咁你即係最唔愛國咯，因為你振英喎，唔係振中喎。傅振中愛國過你喎，係嘛？ 係啊，即係以佢個個 例子 嘅話， 舉例都改到 bad taste 到咁嘅地步，用人哋個改名裏邊嘅字 嚟去講香港人愛國，有個國字，有個 華字。仲有一樣嘢你講奇怪咧，呢條友咧竟然數住有五十幾個人咧個足個名咧，嗱一係佢係吹水，其實冇數過；一係真係數過。如果真係數過，就真係好恐怖呢、這個人。 我諗佢度咗好耐嘅呢個 get。 呢個樣好恐怖，如果真係數嘅話咧， 亞視冇家政係咁嘅，我估啊嘛。 證明佢一係咧就 即係對啲細節好專注可能， 一係就真係好悶佢，一係就。即係自從冇咗一個特首做之後咧， 梗係啊！大佬快對住龍蝦，啊、你寧願攞張表喺度數逐個數人名好過啦，大佬你真係咯，嗰件好好易頂啊！你真係以為？ 即其實就東龍蝦哥，唔好嘈我，我有嘢做有嘢。係 啦，好忙好忙， 唔好忙好忙， 係嘛？跟住你問佢忙乜咧？我睇緊啲名單，係原來喺度圈緊有個國字同個華字。哇！你如果有咁嘅場面，真係～精神病院嚟嘅， 其實係嘅，我覺得真係有病呢條友， 冇辦法㗎。而家我成日覺得劣幣驅逐良幣，任鬥賤鬥衰格先至可以上到位，係咪？你睇何君瑤到而家邊個喐我？係咪？你睇陳建波，陳建波都係嘅噃，係咪？你以為佢把口好啊？日日亦都係一個賤人嚟嘅。以往建制派做呢啲核突嘢，你睇譚耀宗，佢就把口唔會撩交彈，係咪？佢個動作就核突。但是呢把口就不核突的。为什么呢？就是你做了就算了。是不是修改了议事规则就算了。但你把口怎么这么贱的呢？是不是？所以我就说这些包括袁国强啊、陈建波啊，包括这些何君尧啊，成棚人，为什么公众对建制派越来越反感？原因就不是因为共产党的问题，而是共产党起用了一班下流的人。再加上那些流民群众组织。 又或者是不是共仲甚至乎是共產黨 set 咗個新嘅 standard 標準，就係話你要咁樣做先得。變咗其實佢哋咧身在其中咧，佢哋都覺得自己好慘嘅。 所以你見到六八九有一句嘅，佢話以咩不以避事為恥啊？ 係啊，咁上下啦，即係唔好避 唔好避開啲避開啲嘢，為官唔可以避開啲嘢，呢、這個就係好羞恥嘅事。呢、這個就係用共產黨嘅講法要敢於亮劍啊！係，我成日都話用我哋嘅講法就係叫做野外露出。 你的講法真 係係啦，咪一樣啫嘛。亮劍咪即係喺公眾地方露體啊嘛。其實係就唔怕核突啊嘛。係講一啲好過分、好 outrageous 嘅嘢。你見到而家呢個咦 冇畫面啊？ 真係 冇事啊。OK， 繼續。 你見到而家佢哋之所以點解越嚟越賤嘅原因就係咩咧？因為官方鼓勵啊嘛。係 啦。 你見到喂？環球時報好，人民日報好，一路都係鼓勵緊呢種風氣嘅喎，係咪啊？嗰啲愛字頭嘅組織整啲大媽出嚟，然後咧跟住有 number 嘅戴紅帽仔嘅呢啲咁嘅嘢，係咪？全部都係一套咁樣嘅模式出嚟啊嘛。咁所以我就話嗰個背後其實係咪有個官方嘅支持喺度咧？我就覺得係。 我就覺得咁嘅，你特別提到咧頭先話呢個習近平做咗即係做主席之後咧嗰種嘅狀況咧，種即係微俗啊、惡俗啊， 佢自己都係啦。喂，大佬，你嗰啲擦鞋狗嗰啲拍馬屁嗰啲嘢真 係 核突到， 就係因為佢中。就係、是、我覺得，因為習近平係中意被擦、被拍馬屁。 喂，大佬，毛澤東都唔係嗰啲咁嘅咁核突 嘅 喎。 係咯，我喺度即係學習佢嘅思想嘅嗰啲幹部講翻出嚟，哇，字字鏗鏘啊！ 你睇《人民日報》仲恐怖啊！香港都要學習啊！你知唔知啊？佢係要求連香港都要學習習近平嘅思想啊！我懷疑搞下搞下，好似北韓咁啊，要整個金日成思想嘅主體塔啊，咁樣起啲咁嘅嘢喺度。 其實會唔會其實行政會議做一啲早討會？或者係啦，都可能 宣 做呢啲嘢。 我諗有，我諗有，真係 嘅。即係查經咁啊！ 有呢個十九大嘅習近平思想嘅撮要，然後咧就要求咧林鄭咧喺早討會上邊宣讀嘅。我估有嘅，真係。 甚至乎每個禮拜都揀一段出嚟，跟住分享，跟住就要再嚇點樣去即係反省咁樣嗰啲嘢。 我覺得唔係啊，我覺得好似團契咁啊， 查經 查經 咯，係啦，佢哋全部都係基督徒嚟。 好啦，大家打開習近平福音第一章。跟住就系习近平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女赐给他们，要相信他的不战灭亡，获得永生。 唔系，所以咧，习近平最近咪由十九大之后咧，就带成班嘅常委咧，政治局常委咧， 一大嘛， 系啦， 上海一大会址啊嘛， 即系呢啲，呢就系习近平会做嘅嘢啦。即系话咧，要咧所有嘅人咧都要围拢喺佢之下啊，即系要系以佢为主。咁所以咧。嗰啲嘅下面嘅人咧，知道就係話：喂，我拆呢個老闆鞋咧，掂喎，即係等於我哋嗰陣時話 佢受啊嘛， 佢受啊嘛， 咪鬥賤咯，我就話鬥卑劣咯，鬥核突咯，係咪？所以我就話等於華安賣苦入呢、這個華家一樣咯，一樣啫嘛。 你發覺我都話啦，建制派最大嘅夢魘啊，即係佢哋嘅敵人係咩咧？絕對唔係泛民，更加唔係長毛。佢哋嘅敵人就係隔離嗰兩件建制派。何君瑤最大嘅敵人其實就係郭佩凡。你明唔明啊？即係佢哋自己內部嗰個競爭嗰種，因為佢唔係靠。meritocracy 唔係靠能力啊嘛，咁咪靠咩咧？靠做核突嘢啊、擦鞋啊、人脈啊、跟馬房呢啲咁嘅嘢啊嘛。 所以咪咯，就係因為咁，因為係你所講，你唔係靠能力，所以連任志剛啊、連呢個雷鼎明啊呢啲 suppose 係有能力嘅人咧，喂，你都唔係鬥能力，你係鬥賤啊嘛。 係啊， 咁我咪唯有按住呢個咁嘅路向，就唔好用能力啦。就總言之靠嘴賤， 咪就係、是、浴血太平山裏面嘅潘志文咯。邊個救我契弟？我最契弟， 我唔怕人契弟，因為我最契弟， 因為我最契弟啦。咪所以我咪就話你見到呢啲港英餘孽個個咁樣淪落咯。其實嗱睇落去好悲涼嘅，我覺得特別係白頭佬呢啲咁咧，曾幾何時叱咤風雲係嘛？叫做自己香港嘅銀行行長、中央銀行行長咁嘅角色係嘛？出去世界 World Economic Forum 同嗰啲世界嘅行長企埋一齊。喂，大佬淪落到咁嘅地步，即系見到都真係可憐，又可笑啊！真係揾食都唔使揾到咁賤咯，我覺得有好多藝人喺大陸都揾食噶，係嘛？但係佢唔需要咁嘅喎。但我估而家去到個地步係冇得唔去咁做，即係佢要主動要學習習近平主體思想嘛。而家係 同埋你而家冇唔表態嘅自由嘛？你嘅表態仲要係用核突嘅方式嚟表態嘛？ 鬥核突，鬥 大聲，即係你一定要表態，所以咧。那個十九大嗰度咧，有冇人反對？ 係啊，你同佢講問你咁真係， 係咯。 而家係一個人都唔敢反對， 舉手仲要係， 仲、要舉手 喎。 你知唔知仲有啊？今日睇新聞就講啊，大陸而家嗰啲推出嗰啲卡通片咧，點樣捉間諜啊？教人 嚇， 頂你翻去文革年代咁啊！真係 卡通片。 雖然你話佢嘅手法傳播有微信，有呢、這個視頻啊，有呢個衛視等等，個手法好似唔係以前咁樣貼啲大字報喺度圍觀。但係個餡啊， 個餡咪一樣， 係同以前文革時代係一樣。 但係嗰個傳播嗰個網絡個威力更大，係覆蓋更廣。 同埋咩咧？嗱，你今期咧睇呢個《時代周刊》咧，即係 Time Magazine 咧， 係喎，係簡體字。 咁咧就簡體字添， 封面 簡體字封面啊，中國贏了， 係喎 ，China Win 啊， 係啊。 咁咧就睇落去嗱，我估有伏味啊。就好似呢個法國林毛定乜鬼嘢咁樣咧，就寫住中國崛起了嘛。咁啊！啲網民大陸嗰啲強國人就好開心去 share 啦。咁點知發覺裏邊全部都孖叉佢噶嘛？咁我估《時代周刊》都係呢個咁嘅橋。但係佢裏邊咧就好多嘢都係講到個即係比較正面嘅，我覺得。即係講共產黨嗰個會將來會係一個即係一個新嘅模式。而家好多時你睇到譬如土耳其啊、俄羅斯啊嗰啲國家，都真係跟呢個大陸嘅模式，即係用一個強而有力嘅政府同呢個商界結合， 威權資本主義， 將呢個資本主義裏邊嘅企業變成係國家行為嘅一部分，咁樣去推進嗰個經濟發展，然後壓縮嗰個公民社會，然後通過科技發展去控制嗰個大數據，去知道曬嗰啲公民做啲乜嘢啊， 做監控啊， 做監控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咁似乎即係《時代周刊》就講呢一套嘅模式啊。是過往曾幾何時，很多人估計中共需要採取西方的發展模式，現在終於發覺不是了， 他找到他自己的一條路了， 是他真的找到 威權資本主義， 就是這個不會知爆的這條路了。 所以不是說制度自信，即連外國、都唱好我們這一套、這個中國模式。 他我覺得美國佬是很衰格的，我覺得這叫捧殺， 是的， 真的。 其實因為中國模式是美國捧出來的，是首先是美国讲 出来的。首先我很简单，重庆模式就是香港亚洲周刊捧出来的，结果搞到明报集团的黄竹差不多要卖屎忽那么滞了。那就因为有重庆模式这四个字、即当时我估计收了重庆不少的宣传费。好了，现在到中国模式了。中国模式 是由美国的一间的所谓的 咨询公司， 咨询公司就写一个本書出嚟嘅，成個中國模式係佢寫出嚟。 咁咧就而家就輪到呢個《時代周刊》去捧咧，我覺得就係幫呢、這個Donald Trump 訪華咧，係去明羅開道嘅。我覺得即係做一個輿論嘅攻勢。咁我估一定係好多親中嘅商界俾咗錢呢個《時代周刊》嘅。我覺得。咁但係亦都有個捧殺嘅意味喺度嘅，即係話咧嗱，你知道呢啲嘢曾幾何時啊？八十年代日本仔就捧到上天。我哋讀大學嗰年代。哇！大佬， 日本第一 ，Japanese number one 啊 ，M Form Society 啊，嗰啲商學院裏邊教埋曬嗰啲都係日本lifetime employment 點叻啊， 日本管理怎麼厲害，哇1992年日經指數爆破之後，這些書全部放在那裡，一元都沒人要即是一模一樣，我覺得是 應該要拿回這些書來看啊， 跟住 做 咩 一個教訓。 好啦，跟住四小龍模式爆咗，跟住就轉去吹咩呢，唔係日本模式爆咗之後就吹四小龍， 四小龍、啊、 就九十年代就亞洲四小龍模式啦。咁而家呢四小龍就冇人再提，因為亞洲金融風暴之後呢，結果四小龍嗰撲街證明呢種自己有資本主義係唔掂嘅。咁結果呢而家就搵到一個新嘅呢個概念， 大頭啦， 係啦， 中國模式、 就是、中國模式。 北京說了算，有一本書就是這個中國模式的，就是這本書的中文名叫北京說了算。 那呢就那些四個自信啊、亮劍啊這些呢全部都是呢，我估就是跟這個捧殺有關的，就是說他們中大陸人呢自己賺自己呢都不夠呢外國人賺一句。 哦，是啊， 是吗？一见到个鬼佬识讲普通话咧，嗰啲大妈咧都得得，你看你看，他懂讲我们的话。喂，真嘅，有一次我喺日本过关啊，即系机场啊、出境啊、入境啊，咁有个留学生喺度讲咗几句国语啦，隔篱嗰啲大妈唔识佢嘅，即刻涌上嚟同我影相啊，即系当咗佢一个明星咁啊。即系你谂下呢啲就制不断强调制度自信嘅人咧，通常都冇自信。 系。自己唔靠人哋嘅，肯定自己嘅。 所以我就话呢啲就一定会中伏嘅，其实即系俾呢个时代周刊咁样捧捧咧，就好容易中伏嘅。其实 同埋如果你有自信，如果我哋讲翻国歌法，你有自信就唔使入国歌法啦。即系你个国家强大嘅，真系人民爱戴嘅，咁听到个国歌自然就会感动流涕啦。使鬼你立法？ 真系要立国歌法嘅，只有一个人嘅，全世界就系纪安，因为纪安成日逼。啊、大雄啊，嗰啲要聽佢唱歌咁， 係啊， 跟住唔聽就揼噶嘛。係，所以其實你用呢個類比就啱噶啦。共產黨就有紀安嚟。基本上咧，嗱，你問我呢個國歌法，今日林鄭出嚟解話咧，就係話咧刑事條例都冇追溯力嘅。嗱，而家兜啦。 係咯，之前佢先講， 佢第一次講就唔係咁講喎。 税喎， 係啊，跟住就俾人嚼啦。跟住法律界就喺度嚼佢，就話連基本法律常識都冇。我估佢係我哋節目嘅聽眾，因為第一個衝出嚟鬧佢哋冇基本法律常識係我哋。咁咧，然後咧，跟住就話哦，冇追溯力嘅，一般刑事條例都唔會有嘅咁樣。咁第二咧就係話咧，我哋都本地立法咧都係會考慮翻香港嘅實際情況。嗱，呢啲阿媽係女人，但係實際上我話俾你聽，你立咗呢個法之後咧，捉蟲。總會有，你記不記得以前有一位過身的朋友叫做吳公兆，就是挑戰這個國旗，焚燒這個國旗區旗，跟著就古思耀，到現在古思耀還是因為國旗第一個坐監的人，我相信這個國歌法通過之後，一樣 會 有大量的抗命的人士出現，如果你寫得越嚴，寫得越容易入罪的話，就越多人出來抗爭。 唔係你，我成日覺得立法咧有幾個層面你要睇。第一，你嘅立法原則係乜嘢嘢？第二就係你可唔可以執行到？嗱，立法原則咧其實就係話乜？今日咧袁國強講就係立法原則咧，原來佢話係為咗維護國家尊嚴。嗱，咁啊大鑊啦！ 好恐怖啊！我覺得 咁就好恐怖啦。原來你嘅立法嘅原則係維護國家尊嚴嘅話，你就可以立好多法噶啦。嗱，包括除咗國歌法之外咧， 侮辱領導人， 侮辱領導人啦， 啊， 你唔可以侮辱領導人啦。咁咩叫侮辱啊？你又要啊解釋？ 我哋啲節目呢三件都拉得噶啦，係嘛？ 唔單止唔可以侮辱，後屘就可以啊，唔可以取笑，唔可以批評。嗱，因為點解咧？如果你以尊嚴為立法嗰個原則嘅時候咧，就自然會出現呢個現象啦。 同埋嗰樣嘢好 subjective 嘅，我覺得。最終就係咩咧？用一個司法程序嚟去恐嚇你哋。係 啊。 我覺得呢個就最大嘅 纏繞你咯，或者係即係， 但係其實 磨你咯。 嗱，你現代咧嘅所謂嘅法律精神啊，現代啊嚇，現代嘅法律精神係咩咧？嗰個立法嘅原則一定係維護大眾利益，維護公共利益。嗱，所以咧，你國歌法你都可以用維護公共利益嚟去立法噶。就點解啊？哦，因為喺社會大眾當中咧，就覺得舉例啫。如果我係袁國強，我解釋就話，因為喺社會大眾當中咧，有好多人認為咧係唔應該。依、這個嘅即係攞國歌嚟玩嘅嚇，咁、因為咧依、這個係一個大眾嘅共識，咁咧我哋又立國歌法咧，係希望咧可以減散呢個社會上面嘅紛爭咁樣。嗱、這個就係、是、即係我呢、這個就係一個叫公眾利益嘅説法嚟去立法。但係如果你而家用呢個所謂維護國家尊嚴咧，就你就以後咧用依個嘅理由咧，你就可以立好多法， 同埋嗰個即係冇一個嘅界線。冇一個界限嘅，我就諗起咧，我哋以前細個咧就成日 將呢個英國國歌就改編嘅。God Save the Queen 是啊， 第一句就個個揸住個兜， 揸住個兜， 係咪？我哋細個個個識唱噶啦，我就好奇怪點解英治時代又唔會因為咁樣走去拉人，走去拉人坐監嘅咧？其實真係係咪？即係你諗下，而家係咪比殖民地時代係更撲街咧？我哋 嗱，因為點解咧？因為你個嗰個嘅個個揸住個兜好，或者而家我哋唱國歌係唔會係擾亂咗社會秩序噶嘛？ 梗 係 啦， 係唔會社會即係你立法嘅原因係因為有啲行為係會影響社會秩序。 嗯， 你會唔會唱兩句歌仔會破壞到社會秩序咧？你係唔會噶嘛？所以根本係唔需要立法嘅。 即使你噓都唔會有呢個影響社會秩序。 同埋我就問下點樣執法啦？ 係啦，依個 就算你話我用葉國軒嘅標準啦，時間停頓機。我想问你点执法啦？ 佢话实有流亡之鱼啊嘛，咁总之话求其走去捉一件出嚟咯。 同埋咩咧？我觉得你咪等于伊朗嗰啲宗教警察咯。 嗯， 系嘛？喺啲街道大梁啦，共产党叫做揽住个红臂章喺条街嗰度行嚟行去咯。 嗯， 系嘛？睇下最好就系咩咧？喺时代广场嗰啲大电视咧，六点半新闻之前播国歌，咪走去睇下有冇人唔肃立咯。系咪一定有噶？嗰啲大陆人，敢唔敢拉啊？系嘛？你敢唔敢拉啊？怎麼執法呢？我覺得結果你就是自己添煩添亂之餘呢，還要令到國歌給人是什麼呢？覺得是一個擾民。 擾民 這個就是最壞了。 嗯， 當我覺得擾民的時候呢，沒有人的心會尊重這件事。我覺得大家的心裡面都是秒他 的， 愛一樣東西是發自內心，怎麼可能立法逼你愛那樣東西？ 如果維護國家尊嚴這種這麼虛幻都可以成為一個立法原則呢，就好像你所說你可以立愛國法。 是 愛國法 一定要愛 國，因為你維心噶嘛，依樣係維心噶嘛，國家尊嚴都係噶。你點樣點解要人哋係國歌法係可以維護到你國家尊嚴，都國解唔通啊！其實都講講真。 頭先講執法嗰樣嘢咧，甚至乎可能如果即係佢鼓勵啲人就係舉報啊， 舉報咯， 係啊係啊， 或者上 Facebook 就一定會嘅愛字頭咯，乜都好， 咁咪影低你影， 咪好似 TVB 咁咯，球賽嗰陣時咪影住嗰啲球迷咯。 嗱，我哋可以預計，你立咗國歌法之後咧，就逢親遊行示威咧，兩邊對陣咧，就大家播國歌。 系啊， 你肯定嘅呢样嘢，我话俾你听。如果你话真系啊，如果你法例里面咧有叶国谦所讲嘅，一奏起喺公众场合一奏起国歌，你就要肃立嘅话咧，嗱，有好多人玩呢一样嘢噶啦。以后逢亲游行示威，大家都喺个手机嗰度储定一首国歌先，啊，跟住对方一喺度闹你嘅时候，一播国歌。 唔系噶，好似话嗰个法例咧，第时写咧会讲埋咧边啲人先至有权去播国歌。 系啊。 即系你唔系随便可以自己 咁播国歌，可能都系犯法。 自己播都可能犯法啦。 自己播国歌都犯法喎。 系啊，另外一样嘢我又系好有疑问嘅，就系一个即系呢个物理嘅问题嚟嘅，就系其实声音系可以传到好远噶嘛。即系譬如喺旺角墙咁样，即系佢哋譬如 播国歌 啦，播国歌。咁我出边花墟卖紧花，我听到，咁我系咪又要肃立咧？ 咁我 佢唔系 我耳聋聋地，即使喺个花墟里面，我都听唔到，得唔得？唔得咧？ 或者播国歌嗰阵时，我肠胃唔好放个屁咁点咧？ 系咯， 系咯。咁点？ 唔系啊，仲有啊，嗱，你好多嘢噶，你好多嘢噶嗱，包括你头先讲放屁猪啊，就系你播紧国歌嘅时候，我唔香，我咳得唔得咧？ 系啊， 咳到想死咁得唔得咧？ 一齐咳咁又得唔得咧？ 跟住打乞嗤，有人打，有人咳，有人打乞嗤，咁点得唔得咧？系咪连打乞嗤嘅自由都可以冇咧？ 总会有人揾到各种各样嘅窿窿罅罅咧，去挑战呢个法。 系 呢个就系咧，永远立一法，结果咧就挂一漏万。 嗯， 然后咧又再立多一法，呢个就系共产党嘅政权咧，法例系多如牛毛。 佢又份都執，佢就下一步就唔係另立一法，係釋法。 係啦， 香港個模式就釋法， 跟住就篤背脊，然後跟住就群眾監視群眾， 冇錯。 成個共產黨嘅管治模式咧，就會逐步逐步滲透喺香港社會。 咁但係即使係用到咁嘅方法都好啦，民間社會係有千方百計，因為太多可以做嘅嘢。譬如好似有講，有人咧就可能咧喺睇球賽嘅時候，大家約埋十個人猛咁食番薯。 嗯， 跟住一奏國歌我就放屁， 得唔得咧？制得到 嘅，即係太多嘢可以做， 食咗都好啦，你都好難， 有少少時間好難計得唔 到，唔係最重要自己都好難受。 喂，仲有你播完國歌我先響得唔得？ 又得啫， 咪咯，即係有太多位啦。 唔係，同埋我成日覺得呢啲嘢，你只可以通過一個。宣導即係宣講啊，政治解讀或者政治辯論嘅方式去解決。 係咪？你而家就咩咧？你一立咗法之後咧，你總會有好多漏洞出現，跟住又修改法例， 嗯， 跟住又要再將好多嘅行為納入去，新出現嘅侮辱行為納入去。結果你就嗰個 schedule 啊，即係個附表啊，都會長到不得了啊。 同埋男人講啦， 譬如我改歌詞或者改個音樂，你認得啲又唔認得啲，究竟我改幾多個音先至犯法咧？ 由 嗱，譬如得得得得得得咁啊嘛，開頭 係 嗯 係嘛， 係啱。 咁我如果我改咗後邊嗰兩句咁啊，得乜得得得得嘟嘟， 突然間掉咗落去咁。 咁唔得啦，崛起啊嘛，而家系。 我知啊，咁但系你可能话呢首歌就系呢个《義勇軍進行曲》， 唔系，仲有。 你凭咩标准话呢首就 系检控嗰个嘅？有理由相信咯，佢个写法咯，咁就死啦。 仲有，我啲国语好差嘅。 我崔世安嘅国语咧， 系啊，我用崔世安嘅国语嚟去唱国歌，咁点？系咪又属于侮辱国歌咧？ 咁咪要睇下你平時嗰啲 Facebook 嗰啲言論啦，跟住出走 係啦，根據你言論決定 係啊， 就佢就傷嗱，依個咪唯心論咯，就係、是、你。按我的行為，然後跟住你估我裏面的動機嘛？嗱，依個就好恐怖喎！法律如果不是一個行為，是用行為判斷噶嘛，而唔使，譬如話舉例偷嘢殺人咁啊，梗 係呢個就是當年辯論《基本法》二十三條大家反對的原因、就是話叛國、煽動、顛覆。不可以用思想入罪噶嘛？ 唔可以用思想，唔可以 系要刑事罪行嚟噶嘛？呢、這个 行为噶嘛？要 刑事罪行就要行为同埋有呢、這个 即系咁啊！而家叛国、煽动、颠覆，同样另一方面爱国，就要将佢用法律将佢规范化出嚟，然后就攞呢样嘢咧去检视每一个人嘅思想。咁我咪话呢个咪就系内地嘅一套管治模式咯？你点会话唔系啫？所以我觉得呢个林郑月娥应该老实啲。告诉香港人，现在是我们就是要用内地的一套管治方式，没有一国两制存在的了、是吧，没有不爱共产党的自由，不喜欢的就走。 还有啊，林郑今天讲的很离谱的一件事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等于他所谓无所不用其极。又今次呢，今天他又讲就话呢的意思是不要成日都上纲上线，即是说香港有人呢对于一啲咁嘅，即係譬如國歌法呢啲咁嘅，本来咧就係好普通嘅嘢咧，就上纲上线，逢亲係涉及中国与香港之间嘅嘢咧，就会係有啲咁嘅行为模式啦咁樣。 你冇葉國謙呢班友，大家點會上纲上线啫？ 咪仲有一样嘢，喂，大家曾几何时记得九七回归之后曾经香港人对于中国领导人係非常有信心嘅。是 喂，老江嚟都受欢迎嘅喎，嗰时 係啊， 零八年都受欢迎 嘅 喎， 嗰啲嘅民意调查，香港人信任中共领导人或者官员的個信任度是高过香港官员的，曾经是去高过的。 零八年的时候，汶川地震的时候。 那为什么会今时今日出现你七七七所讲的状态呢？喂，究竟你认为是香港人 的责任？ 我现在的讲法就是好像香港人的责任、你现在的讲法是好像讲香港人的责任，但好像你之前讲的说民主派的、方法是无所不用其极。你而家究竟邊個無所不用其極？如果唔係政權用到無所不用其極，立國歌法呢啲咁嘅無謂嘅行為啊，香港人點會有呢一種嘅即係逢親涉及中國香港嘅關係？ 政權無所不用其極就莫過於 DQ 議員啦 ，DQ 議員咯， 釋法啦呢啲啦，等到你唔夠數啦，呢啲唔喂呢啲先無所不用其極， 係咯， 喂呢啲先無所不用其極， 仲有無所不用其極地捧你七七七上台咧？都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嗰阵时，那个小圈子选举丑陋到无伦。 啊，你看雷鼎明咪嗰阵时系咁狂插胡须针咯。 啊， 系咪成班左佬咪出嚟咯？到个手段都好核突噶。 仲有啊，七七七自己手段都核突啦，包括就对啲记者讲就话，即使胡须针当选，呢、這个中央都 未必委任 啊嘛。喂，這个已经涉嫌违法行为啦，呢、這个廉署捉得噶、其实。如果你真的有做 啦，廉署打咩大老虎啊？廉署根本就是个东厂，而家喐边个就是政治指令嚟嘅。我觉得你而家呢个林郑所讲嗰个问题就系咩咧？佢特首算系你话香港人上纲上线都，你身为特首、特区政府，其实你系一国两制嘅桥梁嚟嘅。系咪？系两地之间嘅桥梁嚟嘅。 就系你冇做好， 你点可能 blame 香港人呢？如果香港人上纲上线的原因是因为你没做到的事、是因为你做得不好，因为你代表不到香港人的利益，是不是正路你应该调回转，你不是 blame 香港人，你应该回去自己反省的。其实 真正令到香港人，如果我就算当你所讲的现象真的出现了，就是说香港人真的对逢亲是中国与香港之间关系的事就会上纲上线，我当你的这个讲法是为真的时候， 真正的原因就是你这一班这所谓的爱国贼的奴才是没有将香港人的真正的意见向中央反映。就等于你这个777在这个的、政治政改那里你连香港那个的民情报告你都不肯写。 成班友我告诉你根本就已经失去了那个维护香港利益的角色。 嗯 他现在连讲都不 是他都不觉得有需要 他都当自己即是很简单嘛等于少林足球一样嘛教练就是我的、 嗯、 是吗那些人是这样铲波、嗯、是这样在杀人 球 证 是我的 球证是我的强红队来的嘛其实是那么律政司是我的特首是我的全部什么全部蹦在一国那边、 嗯、 我说很简单就算一国两制一国那个重量和两制的重量差那么远是不是一个就是所谓强国世界强国一个就是一个几百万人的城市、 嗯、 是不是你几百万人的城市坐在一起你都没办法叫起去啦、 嗯、 你何况有大量的港奸走出去对街那里呢 是不是跟着现在政府现在呢都失去了那个平衡的角色是自动啊自动走去企了在 mindset 里面已经企了在对街那边了、嗯、已经是我不是说大家对立啊而是说你我不相信当初一国两制的设计的时候是 assume 个特首是要站在共产党那边的。 是啊。 他 assume 的角色是你站在两制这一边的。 是啊。 他现在又看到那个实际效果是你站起一点。